州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12号成立了庆祝伟大的金正日大元帅阁下诞辰朝委会。朝委会决定在光明星节之际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业绩，支持和声援朝鲜军民捍卫国家主权的正义事业。成立式上发表了一份称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不朽业绩的特别公报。